着我的思念和梦幻，则后悔到童年。记得那年三月三，一夜难和言言，望着墙角呼号的风筝，不觉亮了天。叫醒村里的小伙伴，一同到村边，怀抱画着小鸟的风筝，人人笑开颜。抓把泥土试试风，放开长长的线，风筝带着天真的笑声和白云去作伴。记得那年三月三，一夜难和言言，望着墙角呼号的风筝，不觉亮了天。如今每逢春风暖，常年三月三，还有画着小鸟的风筝和那小伙伴。风筝懂得我的心，朝我把头点，牵着我的思念和梦幻，拥抱我陪伴。风筝懂